再进到这个四合院，乔家心里很不踏实。上次来这地方是被拉下水，这次暴风想干什么，他心里真的是连一点谱都没有。李岩看见他的时候，还是那张不怎么顺眼的脸，乔家忍不住皱了下眉。郭林那个警察如果真想端了这伙人，他一定要求在抓人之前先把这个李岩揍一顿，好歹还了他这段时间受的白眼儿。暴风还是那副高深莫测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揣测的样子，任何时候都是一身黑，似笑非笑的表情，看得人后脊发毛。乔家进屋之后，连李岩都退了出去，就留下乔家单独对着暴风。他拿捏不了对方的意图，只能强作镇定地坐在边上，硬着头皮挤出一句招呼： 鲍先生，不知道这次让严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？这架势总不会是要把我家法伺候了吧？ 乔家心里头盘算着，暴风真想要他的小命，他有多少机会侥幸逃掉？算来算去，那个几率低得自己根本不愿意想。昨天接到李岩的电话，他就应该当机立断跑路才对。虽然其实乔家想不出什么暴风非要弄死他的理由，到现在为止，他都没有什么明确的把柄被暴风抓到过。心头虽然盘绕着很多杂七杂八的想法，乔家表面上看起来倒还算是冷静。暴风静默了很久才开口： 乔家，我之前问过你，杀没杀过人？ 乔家愣了一下，这还真是好的不灵坏的灵，他预感自己要中彩票的时候就没应验过，偏偏每次觉得要坏事的时候都正中靶心。他僵硬地挤出个笑脸，抬起头： 鲍先生，您这是…… 我忘了你上次是怎么答的了，不过呢，今天有个事儿想交给你去办，就看你敢不敢了。 一边说，暴风一边推了下手边上那个桌子上的东西。乔家这才注意到，那把枪是一早就放在那里的。换言之，如果刚才暴风真要动手，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乔家的冷汗真的是在一瞬间冒出来的，他玩命地想着自己要怎么反应，才不至于惹怒暴风。 鲍先生，我没杀过人，你看我这点胆子，我怎么敢啊？ 哎，没杀过人也不等于不敢杀人嘛。 暴风好似没看见乔家的挣扎，他笑了一下，抬头看着乔家： 当初我把你从黑狗那边要过来，不是让你成天陪着吃吃喝喝的。我记得你以前跟着你老大的时候身手不错的啊。 说实话，乔家很想离开这里，这种所有底牌都被对方掀开的感觉非常糟糕。他不知道暴风到底了解他多少事儿，也不知道暴风今天所说的这些到底是试探还是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他甚至不知道今天暴风是不是打算让他继续活着。都说做了亏心事的人一辈子都不得安宁，乔家以前觉得自己做事从来都不会亏心，但是在这一刻，他真的无比痛恨这种夹缝中求生的无力感。但是他逃不掉，只能沉默。暴风则是根本不关心他的态度，他很随意地看着乔家，简单下着命令： 用这把枪去杀了驼子李，以后他的位置你来接。 换个人，大概会觉得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，外头多的是人抢这样的活都抢不到。但是现在暴风跟乔家开这个口，却让乔家有一种被逼到了穷途末路的感觉。他不能接受，不敢拒绝，更不能杀人。搁在以前遇到这种事儿，乔家也未必不会把心一横，豁出去搏一把。他不在乎接不接驼子里的位置，但如果这种铤而走险的事做完了，可以让他以后都过得踏实点，能改变目前他和乔简的生活处境，他不是真的不敢。可现在不行。想起郭林给他留下的字条，想起这段日子以来发生的那么多事儿，乔家心里头那道勉强可以称之为底线的东西，已经没办法退回原来的地方了。 他所拥有的东西本来就不多，不想一招都毁了。 鲍先生，您别逗我了， 我哪干得了这种大事啊，更别提坐驼子里的位置。哎呀，我根本不是那块料啊。 这时候乔家一点都不介意认怂，只要暴风肯打消这个念头放过他，要他跪在地上装孙子他都肯。但暴风对他的这番说辞根本就不以为意。 是不是材料你自己还不清楚，得我说了算。杀人有很多人都敢干，但不是杀过了以后都可以做大哥。我要你去是什么意思，你心里明白的。至于你不去，是因为我要你杀的人是驼子李，还是因为今天让你杀人的是我呢？哼，乔家，你不愿意给我办事吗？ 您肯给我机会是我天大的面子，是我这人忒怂了，担不起鲍先生的期望。我不怕死，就怕到时候坏了鲍先生的事儿，怕是落得个不得好死。 你觉得驼子李很难下手？ 我听说最近外面风声很紧啊。 上次那件事明显暴风是对驼子李起疑心了，听说这段时间驼子李已经人间蒸发了，四处在找关系跑路，黑道白道两道都在找他，只要露面就是死路一条。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杀他，能找着他都算是大功一件。但是乔家明白，暴风既然要他下手，就是说他知道驼子李在哪。果然坐在主位上的男人拿起枪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安抚性地冲乔家扬了扬下巴。 你放心，让你动手也不会只要你一个人去干，我会找人帮你，只要最后一枪是你打的，位子就是你的，后面的事儿自然有人去办。 杀个人对暴风来说似乎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就算是现在全城戒备，所有人都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他还是敢让乔家去动驼子里。如果说之前郭林那番话乔家只听了三分，那现在从暴风的表现来说，他也开始相信这个人的背后大概还有什么靠山，不然一个人怎么可能有恃无恐到这种程度呢？ 鲍先生，我真的不行，我干不了这个。 乔家就差没哆嗦了，他摆手摇头，什么招都用上了。暴风盯着乔家看了半天，因为乔家没敢抬头，分辨不出当时的暴风视线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那道视线很刺背，甚至有种冷嘲的意味在里面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听见头顶有声音传来。 这样吧，我也不逼你，两个人里你选一个，我随你。 乔家还没听懂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一抬头发觉暴风站起来要走，桌上那把枪旁边多了张照片。他很不想去看那张照片是谁，这次都不需要预感他就知道那肯定是他很不想看见的人。暴风让他二选一的只会比驼子里更难缠。照片上那张脸他并不认识，可是衣服他认识，那是身警服。所以如果他不开枪打驼子里，就得去杀个警察。暴风丢下这把枪和这张照片，根本就不给乔家任何转圜的余地。 妈的，这不是玩我，而且是要玩死我的节奏啊。